制嘅時候咧，天文台會喺今晚咧再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嘅，咁取代呢個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嗱，獅子山引致嘅風暴潮同埋係大雨啊，可能係令到低洼地區係水浸嘅。市民應該係繼續咧防範水浸嘅風險。另外咧，海面亦都係有大浪同埋湧浪，嗱，市民應該係要遠離岸邊同埋係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 一名在机场货站工作的48岁男子，寻日确诊新型肺炎，带有 L42R 变种病毒株，感染源头不明。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的研究团队，透过病毒基因排序发现，患者的病毒基因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源头仍然未能确定。患者住在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他了解，当局星期四在金丝花园抽取污水样本化验，当中有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环保署将进一步收集更多样本化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提到美国寻求与中国再挂钩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双方可以坐低梳理哪一方面被脱钩，以及怎样再挂钩。中方愿意与美方沟通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在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包括经贸关系能够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秦刚说，近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上市越来越困难，目前有900多间中国企业被美方列入各类实体清单，美方越来越多地利用所谓国家安全借口打压中国企业。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由于狮子山的外围广阔雨带持续影响广东沿岸，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达暴风程度。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待本港风力有缓和趋势时，天文台会在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22、86和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47、116和94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下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港铁的消息先。港铁服务安排方面现在就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的。大部分的线路都是。而港铁巴士服务就停了的了。路面方面，跑马地落活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危险棚架影响，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一段是暂时不能够通车的。 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嗰段来往方向而家都系封咗路嘅。九龙咧红磡嘅基利士南路就因为有天秤摇摇欲坠，经历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站方向介乎芜湖街至必加街嗰段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噶。港珠澳大桥就因为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来往方向中线就封闭。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昂船洲大桥啦，昂船洲大桥都系受强风影响啊，中线都系封咗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 风雨不改， 为你服务。 时间来到下午的4:12，Phoebe 林永文你好。 刘莲你好。 你好啊，现在听紧无论是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都听到我们女子组的声音的。是因为这个八号的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最新的风暴消息会告诉大家知。 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的，大家要小心一点留在屋企，同埋不要去岸边去玩水，很危险的。 是啦，其实原本这个时间即是逢星期六的晏昼四至六咧，冇错啊，系旅游乐园嘅时间啦。咁不过因为今日咧都系因为呢个八号嘅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嘅关系咧，都系暂停一次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而家惯常即系可能都听住香港电台嘅，咦我唔系听紧一台嘅，我明明可能系听紧二台嘅。咁呢个18/22就系等紧你啦，同埋呢一个五台嘅湾区粤韵，同埋普通话台嘅粤宇宙咧嘅节目咧都要暂停一次啦，因为风暴嘅关系。 系啊，冇错啊。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就介绍咗一啲男子嘅歌曲啦。呢一节我哋转一转，我哋听一下一啲女子嘅歌曲，好唔好咧？ 好啊，咁第一只咧就系 Phoebe 你拣嘅，我唔知道你拣咩歌噶。 逼得太紧， 哇！咁希望风暴唔好逼得太紧，即系快啲离开啦。 不要去问，前面怎可及催促诞生？是我共你逼得太近，你间中想一个人，跟你早应该要如远若近。我今天知不应该周记中要你自爱，潜在苦近令你没自由出。只错。 时候咧，有一节嘅一啲风暴消息、交通消息咧，要为大家报道嘅。 系啊，喺旅游事务处宣布，由于香港天文台已发出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上演嘅《幻彩咏香江》已经系宣布取消嘅。重复一次啦，旅游事务处宣布，由于香港天文台已发出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上演嘅《幻彩咏香江》已经系宣布取消，大家要留意住啦。 系啦，亦都或者咧，可能大家都系要安坐家中啦，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咧，我哋有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其他嘅交通消息咧，会尽快为大家报道嘅。 手机中现你是我，潜在孤更。 而话咁快咧，呢、這个搭三，我哋又有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要为大家报道啦。 下午4: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下午4点。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西南偏西約530公里，即北緯19.8度、東經109.8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海南島而入北部灣。由於獅子山的外圍廣闊雨帶持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在未來一段時間，本港仍然普遍吹強風至烈風，西南部高地达暴风程度，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待本港风力有缓和趋势时，天文台会在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会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及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22、86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47、116及94公里。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风暴消息。这一节的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在战场上行军布阵，用战略换取胜利。在媒体战上边，国民军希望找自己的士兵假扮敌军俘虏，制造一个战胜假象。这一招又会不会成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是的，是的，风雨不改的。如果你这个时间下午的4:18才扭开香港电台的收音机的话，欢迎你啊。有我们女子组的出现呢，为大家报道最新的风暴消息之余，都会为大家送上靓歌的。大家好，我是 我想讲我系旅游乐园嘅榴莲 因为呢一个时候系你嘅主场。 系啊，大家好啊！咁至于你系， 我亦都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林永文嘅。 你好 ，Phoebe，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就系、是、其实由头先嘅三点钟开始咧，就系紧守岗位喺香港电台，无论你听紧第一台啦、第二台啦、第五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咧，都会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咧，就为大家播歌同埋讲呢个最新嘅风暴消息嘅。咁话时话啦，就因为呢个时段咧，即系如果你听。开一台的话咧，的确系旅游乐园嘅时段嚟嘅。 系啊，的确咧，即系好耐冇去过旅行啦。同埋咧，啊，我喺度谂紧，如果我哋可以去翻旅行嘅时候，我第一个想去嘅地方会系边一度咧？ 系啦，咁所以咧，通常咧，而家做节目咧，就同大家。即系耳仔回忆住啦，即系睇下有啲咩国家可能第时真系可以飞嘅时候就会出发啦， 顶住瘾先 系啦。咁而有一啲歌咧，就真系会可能系喺旅行途中咧就一定会听嘅， 好有感受嘅。 系啊，唔知道呢一只会唔会系其中一只咧？ 我哋一齐听下， 我哋一齐听下呢只歌啊！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好了，听了一段仔了 Phoebe， 你知不知道这首歌？不要说我听不知道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啊？ 我可唔可以扮唔知道？但其實我係知嘅。 唔 旅行的意義 係啊，陳以貞啊，通常咧旅行嘅途中咧，都一定會好多朋友都中意聽住呢只歌噶。 說不出的什麼場合曾讓你動心，說不出離開的原 烈风或暴风信号高挂的这个星期六晏昼，欢迎你继续是收听住香港电台的节目。出面的气温现在是摄氏的26度，相对湿度是 93% 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这样讲的，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是间中达暴风的程度的，明早风势会逐渐缓和， 密云，有强风骤雨同埋雷暴嘅。初时雨势系颇大，明日日间骤雨系逐渐减少，气温会介乎25至28度，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方面咧，星期一会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下周中期咧，中后期系会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咧会有狂风嘅。 嗯，榴莲啊，头先咧听呢一首歌咧，我咧曾经咧踩单车听呢一首歌咧，非常之有感受。你有冇试过啊？ 我踩单车嘅时候就冇试过，可能我喺搭飞机嘅时候啊，又或者可能旅行途中咧，就成日都听，仲系不断咁 loop 住听先，不断咁 loop， 即系同一首歌，可能听几十次甚至十几次都唔厌嘅。 我嗰次咧就系喺呢一个台湾啊垦丁嗰度咧，即系要踩单车，即系去某一啲嘅地方，咁啊听住呢首歌，哇，好有感受。即系嗰阵时又去紧旅行啦，同埋去唔同嘅博物馆咧。下次你可以试下，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在外地踩住单车听呢一首歌咧，别有一番风味。 之前就试过咧，即系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啦，好耐都未试过飞过啦。咁系回忆翻咧，系喺即系我最后一次飞嘅时候，就已经系2019年嘅一月啦。我都去呢个台北地区嗰度咧，即系参加呢、這、一个即系半马拉松嘅比赛啊。就系、是我就尝试过咧，原来我听住音乐咧，可能即系嗰、那个集中啲啊，就會可能跑得快啲啲。我唔知係咪我心理作用啊。咁但係如果你踩單車嘅時候聽住音樂，你會唔會又即係揸得輕鬆啲嘅咧？ 我會啊，即係我覺得即係聽住音樂咧，好似係有一啲嘢可以令到我咧集中啲，同埋咧可以會做嗰件事咧會比較順利啲添嘅。 咁、而帶嚟咧係呢只耳聽歌係你好中意嘅，我都好中意嘅飲歌嚟嘅喎。咁你聽住呢只歌或者做運動嘅時候，又會唔會得心應手一啲咧？ 咁啊，下次約你做運動，你唔好好似呢首歌咁逃避我喎。 我唔會啊，我中意做運動 嘅逃避你。 世界最遙遠的一種相距中，明明迷戀，然而又不知怎向你形容哀傷。只会越盼越冻，我怎么可得到你认同？我不清楚，不太懂。世界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情深，然而亦不敢亲切地抱拥。回灯，感觉被我断送，纵使看不清所爱面容，仍未敢伸出我手触碰。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我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条又远。不相信能和你合衬，世界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留恋，然而用辗转的挂念扑空，回忆心里越载越重，却不珍惜这一次重逢。我的思想像完全失控，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我天昏地暗。能和你合衬， 个咧又属于林咏文同刘莲嘅饮歌，系属于 Joey 容祖儿嘅好早前嘅作品啊，叫做《逃避你》啊。 系啊，头先咧都同阿刘莲倾过咧，佢话咧嗰阵时咧好中意咧去唱 K 嘅时候咧点呢一首歌嘅，咁我就嚟紧希望可以快啲约到刘莲同我一齐去唱 K 啦。 哦，我哋平时而家就咁。在 office 或者喺度倾偈行街嘅时候都可以唱歌嘅。好，咁我哋咧就好快就要听呢一个四点半嘅最新嘅风暴消息啦，同埋咧呢个四点半嘅新闻报道。阵间转头咧，继续有我哋啊。 下午四点三十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约530公里，即北纬 19.8 度、东经 109.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而入北部湾。由于狮子山的外围广阔雨带持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在未来一段时间，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达暴风程度。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待本港风力有缓和趋势时，天文台会在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及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22、86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47、116及94公里。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和垃圾。光管招牌的物主应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踏正之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点32分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由于热带风暴狮子山的外围广阔雨带持续影响广东沿岸，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达暴风程度。天文台话，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待本港风力有缓和趋势时，天文台会在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一名在机场货站工作的48岁男子，寻日确诊新型肺炎带有 L42R 变种病毒株，感染源头不明。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的研究团队透过病毒基因排序发现，患者的病毒基因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研究团队从全球病毒基因数据库获取最近两星期确诊大约6700个涉及 B.1.617.2 变种病毒基因的个案做比对，发现患者与上月底的英国确诊个案比较相近，但源头个案仍然未能确定。患者住在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据了解，当局星期四在金丝花园抽取污水样本化验，当中有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环保署将进一步收集更多样本化验。 新加坡政府宣布开放多八个国家的旅客入境豁免检疫，已完成接种疫苗的美、英、法国和西班牙等八个国家的人，本月19号起只要入境时通过检测，无需隔离检疫。新加坡有大约83%人口完成接种疫苗，但近日确诊案例飙升，每日超过3000宗。总理李显龙话：与病毒共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预计至少需要3个月甚至6个月才能够进入疫后新常态，届时限制可望松绑，恢复正常活动。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由于狮子山的外围广阔雨带持续影响广东沿岸，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达暴风程度。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待本港风力有缓和趋势时，天文台会在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昂坪、长洲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22、86和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47、116和94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听朝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8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下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想提醒大家，部分地区的雨势和风势都比较大，各位最好尽量留在安全位置。咁啊，路面方面咧，港岛跑马地嘅落活道因为受到冧棚架影响，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一段来往方向咧，仍然系封闭嘅。九龙方面啦，红磡嘅基利士南路就因为有天秤摇摇欲坠，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站方向介乎芜湖街至必加街嗰段咧，都系有封路措施。仲有咧就系昂船洲大桥啦，因为受强风影响，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就封闭嘅。港珠澳大桥咧就都系因为受强风影响啊，咁啊桥面中线来往方向都系需要临时封闭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4:39啊！多谢你啊，系啊，风雨不改咁听住香港电台啊！因为而家你无论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又或者系普通话台咧，都系听到我哋嘅有榴莲加上 Phoebe 林永文嘅。林永文系咪有一个嘅交通消息要话俾大家知啊？ 系冇错嘅，有一啲嘅消息咧要同大家宣布。教育局咧就宣布所有夜校今日停课。重复一次，教育局宣布所有夜校今日停课，大家要留意。 是啦，咁而出边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相对湿度咧系94%嘅。八号嘅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咧，系全部系现正生效嘅。 嗯，嗱喺呢一个嘅风雨嘅日子里面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啲，留喺屋企啦，同埋咧千祈唔好去岸边玩水，因为咧十分之危险嘅。 系又或者咧，可能我睇头先咧睇到新闻片咧，就见到即系可能系。较早之前咧，好似大家会觉得，咦，风势唔算太大啫，就听到新闻报道都话有人系如常出街散步，又或者我见到可能系即系某一啲地区咧，我都系睇新闻片啊，就系见到喺杏花村一带咧，咦，见到有人报道嘅时候咧，有啲人拎住部手机喺度影紧啊，咁我但系就觉得，如果为咗即系保障大家嘅安全嘅关系咧，都系留守喺屋企就最好啦， 同埋喺屋企咧都要做足一啲嘅防风措施啦，譬如一啲门窗咁样咧。都可能是做一些措施啦，因为都会比较当风的。 会啊，我估 Phoebe 是不是你都会即如果打风前夕啦，即都会是用一些即很厚的胶纸啊，或者适当地去黐一啲黐一黐门窗啊，你咪都会咁做噶？ 都会的，即我都会有一些嘅胶纸啊，咁啊黐一黐啊米字型啊咁样，系啦，咁啊另外即好多时啊都会是如果预示到会打风的时候，咁啊屋企都。准备一啲嘢食啦，唔知道大家今晚喺屋企准备会煮啲咩食咧？ 系啊，又或者可能咧，除咗可能会即系预备一啲餸菜之外，即系睇下雪柜有啲咩之外咧，就系通常咪干粮啊，即系最兴嘅，即系可能我哋又或者可能比较长啲时间喺 office 做嘢咧，即系都会有一啲嘅杯面啊，咁即系当然就唔系成日食啦，即系因为对于 keep fit 同埋健康都麻麻地嘅，咁但系如果即系而家暂时真系未有时间，又或者可能留喺屋企即系安全啲，就未系出去买餸嘅话，咁。就食住啲乾糧，就係飽住肚先咯。 嗯，啊，榴蓮，我哋上一次咧，即係都同大家播咗一啲嘅女歌手嘅歌啊，嚟緊會有啲咩歌可以介紹俾我哋咧？ 冇錯啦，我咧嚟緊咧就係播呢一隻咧，就係頭先我哋都聽咗我哋嘅《Sick Tune》啦，就係香港電台《風雨同路》啊，同大家。所以咧就係、我都會咧。就係、是，咦，我就係應該撳呢個掣喎，冇錯，撳呢個掣先啱，係啦，就係咧，就係配合呢一個主題啊，就係都播呢一首，即係會當即係可能係風暴嚟嘅時候咧，當間咧都會播呢首歌嘅，都同大家一齊風雨同路。 似是歡笑，似是苦困，怎可分開假與真？恩怨不分。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且相亲那天。

哦，我都是揀翻一啲即系读书时期比较有感受嘅歌，我揀嚟咧呢个邓丽欣嘅《日久生情》。 哇，靓女啊，又会唔会有当中又有你嘅故事啊？ 嗯，听完之后先再揭晓啦。 好啊。 曾共你相识那天，旧情未会老，荧幕的痴痴眼中换来是控诉，怎么想到能一天走进热爱跑道？大概一起了相拥过未算好，只因是发觉被爱的恐怖，能生出爱情，问我应不应去祷告？我相信是世间说共你都应该登对，我心里也许轻轻后退，沉淀里来独对期待的一个梦心碎，这个缘机为谁？这一次愿我可以在你身边不失去，怕只怕忘记了怎去追，只需要拥紧你已不能留下泪水，和你只好相对。明白到初相见好，若然未爱到，时日的兜兜转中注定难计数，想得到永恒只好一再受过伤害，直到一起了相拥过便更好，想破意爱到全世间深奥，能生出爱情是最好心得有好报。我相信是世间说共你都应该登对，我心里也许轻轻后退，心醉，这个缘机为谁？这一次愿我可以在你身边不失去，怕只怕忘记了怎去追，只需要拥紧你已不能留下泪水，和你只好相对。 听嚟咧，有属于菲比林咏文你嘅选择啊， 邓丽欣嘅《日久生情》啊，榴莲啊，你信唔信有日久生情呢一回事啊？ 啊，以前咧，你问我咧，我就几大都话唔信嘅，边有呢啲嘢噶？但而家人越大咧，就系因为人同人之间咧，嗰个相处同埋认识咧，即系透过可能你同佢先系朋友或者同事，咁但系你认识多佢啊，原来你发现佢嘅即系你越认识得佢耐，原来佢同你好好倾啦，即系又或者认识得越耐咧，就话啊，原来即系当你以前可能从来冇谂过嘅即系嗰种除咗系友谊之外嗰种感情咧，而家又开始有啲相信。 咁会唔会嗰个人去做一啲嘢会感动到你咧？可以， 即系话原本可能系个人 一个普通嘅朋友，系啦， 未试过。如果试咗再话你知啊，咁你咧，你应该嚟你讲你嘅故事，点解你会问我嘅故事嘅 ？你而家要问翻我头先为大家去保持呢一个秘密啊，我以为仲可以咧skip 咗唔讲添。 咁你拣呢首《日久生情》系关于你读书时候嘅故事？ 都读书嘅时候，好多时即系都有一啲咁嘅情况啦。嗰阵时即系可能你会做 project 啊，咁啊大家一 group 人。咁好多時即係大家即係傾到通宵達旦咁，慢慢即係同埋我哋嘅合作又會好緊密㗎嘛。咁所以即係 一兩次啦，好似鄧麗欣嘅《日久生情》呢首歌。 但我又覺得會㗎，即係因為咧喺讀書時候咧嗰種感情係特別真摯添，我覺得係特別純真添啊。咁所以就算係可能到而家都可能依然係即係朋友又或者係同學之間嗰種感情咧，我覺得係好值得係去繼續 keep 住嘅。 我都 OK 㗎，同嗰啲即係雖然你話愛情嗰方面唔係咁，但係其實咧之後大家會變成好好嘅友誼咯。 係啦，咁又或者咧可能即係。除了可能大家会听歌咧，入边会揾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外咧，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好似我以下落嚟呢只歌咁咧？即系有时可能做嘢啊，会遇到唔开心啊，又或者可能系即系好似我跑步咁，哇，即系越跑越慢嘅，咁又会听一啲歌咧，系对自己真系有鼓励作用嘅。你会唔会都中意即系听一啲即系有鼓励性嘅歌，鼓励下自己咁噶？ 我就比较少听呢一啲嘅歌，系啦，榴莲咧系应该要播歌俾大家， 冇错啦。 咁呢个咧好反映到我哋真系做紧直播嘅。 咁下落嚟呢只歌咧就系几有鼓励性嘅，因为可能好似头先咁啦，我明明系想揿第一个掣啊，点知我揿错咗第二个啦，唔紧要，都揿翻第一个嘅。咁其实系想带俾大家嘅，有属于方浩文嘅呢一只《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我哋一齐听一下。 肉身那下碎的心，重憾岁月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不断试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情在变迁，不减你是你。 讲得好啱啊！有来自方浩文嘅呢一只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啊，风雨咧就唔会无限期嘅。咁而好快啦，我哋一阵间又要听五点钟咧会有最新嘅风暴消息啦，亦都会交俾新闻报道嘅同事咧报道最新嘅新闻嘅。 香港嘅风力咧有缓和趋势嘅时候，天文台会喺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嗱，讲翻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啦。我哋預計會吹強風至到烈風程度的東至到東南風，要留意啦。初時高地間中係會達到暴風的程度噶。咁聽朝嘅時候風勢會逐漸咁緩和。天色方面會係密雲啦，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噶。咁初時雨勢都會幾大添噶。咁聽日日間驟雨會逐漸咁減少，海會係有大浪同埋係湧浪嘅。 截至下午四点，政府1823电话中心收到114宗冧树报告，两男七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前往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土木工程拓展署至今收到三宗山泥倾泻报告，而渠务署确认的水浸个案数字有两宗。至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0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75人入住。一名在机场货站工作的48岁男子昨日确诊新型肺炎，带有 L42R 变种病毒株，感染源头不明。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的研究团队透过病毒基因排序发现，患者的病毒基因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研究团队从全球病毒基因数据库获取最近两星期确诊大约6700个涉及 B.1.617.2 变种病毒基因的个案做比对，发现患者与上月底的英国确诊个案比较相近，但源头个案仍然未能确定。患者住在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据了解，当局星期四在金丝花园抽取污水样本化验，当中有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环保署将进一步收集更多样本化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施政报告提出发展北部都会区需要的资金不少，而且要兼顾明日大屿的规划，因此要分阶段进行，分先后缓急。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09.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由于狮子山的外围广阔雨带持续影响广东沿岸，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达暴风程度。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待本港风力有缓和趋势时，天文台会在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26、94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54、103和88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听朝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8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 展望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下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狂风。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跟住咧，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咁啊，先报告有关公共交通安排啦。港铁服务方面咧，港铁嘅路线咧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港铁巴士咧就已经系暂停噶啦。渡轮方面咧，所有渡轮服务而家都系暂停噶。巴士线方面，咁有少部分嘅巴士线咧仍然系提供服务嘅。九巴、龙运巴 S 一、S 六十。四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新巴城巴嘅 B3X、B5S1、S2 就提供有限度服务，新大屿山巴士线 B2、B2P、B6 就提供正常服务嘅，而呢一个新大屿山巴士线 37M、38、39M 咧就维持有限度服务，珀丽湾客运嘅 NR330。NR332 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愉景湾巴士就维持有限度服务噶。咁路面方面咧，港岛跑马地嘅落活道因为受到冧棚架影响，落活道来往方向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嗰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九龙方面咧就。红磡嘅基利士南路因为有天秤摇摇欲坠，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站方向近住模糊街至必加街那段亦都是需要封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0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香港电台， 风雨不改， 与你常在。 欢迎各位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啊！时间嚟到晏昼嘅5:12啦。大家好，今日有我哋呢个女子组合，我系其中嘅一位成员榴莲啊！大家好， 系啊，我亦都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林咏文。咁啊，嚟紧有一啲通告都要同大家去报告翻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全日会暂停开放，政府今日宣布啦，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时仍然生效，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下的所有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将会继续暂停开放，因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关闭而受影响的预约就会自动延期，受影响的人士会接到电话短信通知新的接种日期和时间，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预约了打针的话，大家要留意了，你会收到一个新的短信和新的接种日期和时间，大家要留意了。 是的，现在外面的室外气温是摄氏的26度，相对湿度是93%的。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林永文你好， 你好啊，刘莲， 系啊，时间嚟到咧晏昼嘅五点十八分啦。咁欢迎咧，大家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啦。无论你系听紧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普通话台同埋二台嘅朋友咧，都会听到我哋噶啦。 系啦，我哋由三点钟开始就直至到而家咧，都系陪伴住大家嘅。咁不过我哋咧而家有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咧，要同大家咧去宣布一下嘅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北纬 19.8 度，东经 109.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海域仍然有狂风大雨。同时，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北纬 14.8 度，东经 130.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未来两三日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8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 至于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是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10级，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的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风6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9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是6公里的。因为我们现在听着我们的听众，可能平时是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那都可以为他送上这个华南海域的天气报告的。好了，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22分了。刚才呢林永文就率先送上这个至少还有你是男版。 是周华健的版本。 是啦，而我呢都送上我最近期咧时常 loop 嘅呢一只歌啊！啱啱咧，佢哋就系举行完佢哋嘅演唱会啦，咁又带嚟咧佢哋嘅呢一只新歌，就系、是、叫做《人类不如飞行》啊！ 问你爱一个人，恋爱到多狠，如飞往他。星云能销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Don't worry. 那边勇猛，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不倒，永远不改，永远不合衬，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25，听过嘅有属于佢哋，佢哋系 D J 嘅呢首新歌叫做《人类不宜欺凡》，人类不宜飞行。想问阿 Phoebe 啦，咁如果咧就系、是、即系因为配合呢个旅游乐园嘅时段啦、如果真系问你可以将来有得去旅行啦，咁你心目中会唔会有一个即系而家最近嘅目标系啲咩呢？ 我就可以唔使搭飛機去旅行都 OK 嘅。 哦，你嘅期望或者你嘅目標去到咁細啦？ 我會其實我會都幾期待去澳門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好鍾意去澳門嗰一邊呢食嘢呀。即係以前我都會間唔時呢即係都星期六日啊周末咁樣呢過去澳門一趟咁樣，咁去食下嘢咁樣，因為嗰邊呢嘅葡國餐廳都好特色嘅。 係呀，我都 食呀。 我都去過，但係呢因為即係以前呢即係覺得喺澳門有朋友就更好啦。咁因為都好有特色之餘，但係因為佢好多間呀。所以究竟是怎样可以揀到一间最好的呢？一阵间在听完 Phoebe 你揀的这一首歌之后呢，就再问一下你多一点先。 好啊，一起听一下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啊。 这夜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但愿长久，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研究结果可以排除患者在社区感染的可能。他指出，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在全球扩散，涉及很多无病征及无确诊的隐性传播，有可能永远找不到源头个案。他认为，如果未来几日持续在金丝花园发现有病毒呈阳性的污水样本，就有理由怀疑在患者居住的大厦内发生持续传播，有其他隐性患者。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查询时表示，民进党当局图谋台独分裂，他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制造两岸对立对抗，是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总根源。马晓光回应台湾当局主管大陆事务的官员邱泰三寻日的言论时话，民进党当局只有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的正轨，停止谋独挑衅，两岸关系才能够改善发展。邱泰三寻日声言，不可能把九二共识当成两岸和平谈判交流的关键，这是自我矮化。马晓光说，九二共识是两岸有关方面授权商谈达成，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的主流民意。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19.9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由于狮子山的外围广阔雨带持续影响广东沿岸，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西南部高地达暴风程度。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待本港风力有缓和趋势时，天文台会在今晚再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26、94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54、103和88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听朝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8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下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啦。咁啊，部分地区嘅雨势啦，同埋风势咧都好大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信号仍然生效，最好咧就留喺安全嘅位置噶啦。咁啊，有一则咧新嘅危险棚架封路嘅，啱啱收嘅。喺荃湾嗰边，咁啊，因为危险棚架事故嘅关系啦，现时半山街系封闭嘅。荃景围天桥来往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呢亦都系有封路措施。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介乎荃景围天桥至到白田坝街一段呢而家封咗路。仲有就系沙咀道去大河道方向介乎荃景围天桥至到 大涌道咧都系有封路措施。换言之，系沙咀道啊，部分来往方向同埋半山街咧，而家都系封咗路嘅。港岛嘅跑马地落活道就因为冧棚架嘅关系，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嗰段嘅落活道来往方向亦都系仍然封闭啦。仲有咧就系九龙红磡嘅基利士南路，因为有天秤摇摇欲坠，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站方向介乎芜湖街至到必加街嗰段咧，亦都系封咗路噶。仲有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就因为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来往方向嘅中线，仲有昂船洲大桥嘅中线，现时都系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多谢你啊！继续听紧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又或者系第二台、第五台，或者系普通话台嘅。而喺直播室咧，就有刘莲同埋林永文嘅。亦都有一节嘅消息咧，要话俾大家知嘅。 嗯，好，交俾我。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暂停服务嘅安排，同大家咧报告一下啦。入境事务处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各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今日全日暂停服务。重复一次，各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今日全日暂停服务，已经预约了在今日办理换领智能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其后的工作日去有关的换证中心办理手续，而无需重新预约的。 嗯，大家就要留意了，现在外面的室外气温是摄氏的26度，相对湿度96%的。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是同时生效嘅。咁头先咧，阿 Phoebe 就拣咗一只咧系卢老啊，卢冠廷嘅《但愿人长久》啊，我都要拎一张黄牌出嚟同你抗衡一下先。我梗系要出阿 Lam 啦，有佢呢只作品啊，就系《敢爱敢做》啊。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幽闷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已急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羁，似个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爱得真心，我

我未睇过，我睇过都会话未睇过。 又属于林咏文你的选择啊，就 是《小生怕怕》， 真系噶，我真的冇睇过呢套电影啊。 但是你中唔中意睇鬼片咧？怕唔怕咧？ 即系恐怖片啊？ 系啊， 唔怕噶， 我都系唔怕。但系咧，好搞笑啊！以前咧试过有一个经历啊，有啲人咧约我去睇戏，谂住即系去睇一套鬼片啊， 你就会好惊嘅，咁 跟住就会有啲动作啦对佢、 哦。 但其实咧嗰、那个人系唔知道我唔怕睇鬼片噶，佢失败咗。 即系话咧睇追女仔嘅时候咧，即系可能要做呢一个资料搜集咧，都要做埋。 做 可能会唔会咧？但有啲时候咧，系有个反差先搞笑咧，就系、是、反而系可能系个男仔惊咧，然后个女仔话唔紧要，系我唔惊，我保护你，即系会唔会可能有个反差先搞笑？ 我好似嗰一次仲要系我觉得我自己都好似唔系几有礼貌，因为去到中间有啲桥段咧，又真系好笑噶、 哦， 跟住我就睇鬼片就笑咗三分一啦。 咁但系唔紧要，咁但系同你一齐去睇嘅朋友系都系同你一齐笑，定系佢反而惊过你咧？ 哦，佢镇定嘅，佢、 哦、 又唔惊嘅，系、 嗯、 啊，我谂佢就系因为谂住自己唔惊，我惊，咁所以佢先至要约我去睇鬼片。 明白，咁所以同埋可能即系由于即系之前疫情关系啦，咁所以而家疫情比较稳定啲咧、嗯，即系可以去戏院睇戏咧，其实我 系 好珍惜嘅。所以咧除咗话鬼片我唔怕之外咧，其实我都中意睇爱情片嘅。 即系可能片我都好中意睇啊， 好中意嗬！ 最近都好中意睇啲亲情片。 系，咁我哋一阵间咧听下阿 Leslie 嘅呢一只 Monica 之后咧，我哋继续倾下。 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